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架构设计的历史背景。理解了架构的有关概念和定义之后呢，今天我会给你讲讲架构设计的历史背景。我认为如果想要深入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追寻这个事物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推动因素。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软件开发进化的历史，探索一下软件架构出现的历史背景。最早的软件开发使用的是机器语言，直接使用二进制码0和1来表示机器可以识别的指令和数据。例如在8086机器上完成一个简单的加减数学运算，机器码是3行01串。不用多说，不管是当时的程序员还是现在的程序员，第一眼看到这样一串东西时肯定是一头雾水，因为这实在是太难看懂了。这还只是一行运算，如果要输出一个 Hello World，面对几十上百行这样的零一串，眼睛都要花了，看都没法看，更何况去写这样的程序。如果不小心哪个地方敲错了，将一敲成了零，如果要找出这个程序中的错误，程序员的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归纳一下，机器语言的主要问题是三难：太难写、太难读、太难改。为了解决机器语言编写、阅读、修改复杂的问题，汇编语言应运而生。汇编语言又叫符号语言，用注记符代替机器指令的操作码，用地址符号或标号代替指令或操作数的地址。例如，为了完成将计算器 BX 的内容送到 AX 中的简单操作，机器语言是一串二进制数。相比机器语言来说呢，汇编语言就清晰得多了。点击文稿可以看到非常简洁的代码， MOV 是操作， AX 和 BX 是计算器代号。这个语句基本上呢，就是将计算器 BX 的内容送到 AX 的简化版的翻译。 143665。 即使不懂汇编，单纯看到这样一串语言，至少也能明白大概意思。汇编语言虽然解决了机器语言读写复杂的问题，但本质上呢，还是面向机器的。因为写汇编语言需要我们精确了解计算机底层的知识，例如 CPU 指令、寄存器、断地址等底层的细节。这对于程序员来说同样很复杂，因为程序员需要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和需求按照机器的逻辑进行翻译。例如，对于程序员来说，在现实世界中面对的问题是4+6=多少，而要用汇编语言实现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需要多达14行代码。这还只是实现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所需要的汇编程序。可以想象一下啊，实现一个4则运算的程序会更加复杂，更不用说用汇编写一个操作系统了。除了编写本身复杂，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地方在于，不同的 CPU 的汇编指令和结构是不同的。例如，英特尔的 CPU 和摩托罗拉的 CPU 指令不同。同样一个程序，为英特尔的 CPU 写一次，还要为摩托罗拉的 CPU 再写一次，而且指令完全不同。为了解决汇编语言的问题，计算机前辈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又设计了多个高级语言。最初的高级语言有下面几个，并且这些语言至今还在特定的领域继续使用。 Fortran 1995年，名称取自 Formula Translator 即公式翻译器，由约翰巴克斯等人发明。 Lisp 1958年，名称取自 List Processor 即枚举处理器，由约翰麦卡锡等人发明。 COBOL 1959年，名称取自 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及通用商业导向语言，由葛利斯·霍普发明。为什么称这些语言为高级语言呢？原因在于，这些语言让程序员不需要关注机器底层的低级结构和逻辑，只需要关注具体的问题和业务即可。还是以4+6=多少这个加法为例，如果用 Lisp 语言实现，只需要简单一行代码即可。除此之外呢，通过编译程序的处理，高级语言可以被编译为适合不同 CPU 指令的机器语言。程序员只要写一次程序，就可以在多个不同的机器上编译运行，无需根据不同的机器指令重写整个程序。高级语言的出现呢，解放了程序员，但好景不长，随着软件的规模和复杂度的大大增加，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爆发了第一次软件危机。典型表现有软件质量低下、项目无法如期完成、项目严重超支等等。因为软件而导致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美国的水手一号火箭发射失败事故，就是因为一行 Fortran 代码错误导致的。软件危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IBM 的 System 360的操作系统开发。 弗瑞德·布鲁克斯作为项目主管，率领2000多个程序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共计花费了5000人一年的工作量，写出将近100万行的源码，总共投入5亿美元，是美国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投入的1/4。尽管投入如此巨大，但项目进度却一再延迟，软件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布鲁克斯后来基于这个项目经验而总结的《人月神话》一书成了畅销的软件工程书籍。为了解决问题，在1968年、1969年连续召开2次著名的 NATO 会议，会议正式创造了软件危机一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软件工程。虽然软件工程提出之后呢，也曾被视为软件领域的银弹，但后来事实证明，软件工程同样无法根除软件危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软件危机。差不多同一时间，结构化程序作为另外一种解决软件危机的方案被提了出来。艾茨赫尔·戴克斯特拉于1968年发表了著名的 Go-To 有害论论文，引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并由此产生了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同时，第一个结构化的程序语言 Pascal 也再次诞生，并迅速流行起来。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主要特点呢，是抛弃 Go-To 语句，采取自顶向下、逐步细化、模块化的指导思想。结构化程序设计本质上还是一种面向过程的设计思想，但通过自顶向下、逐步细化、模块化的方法，将软件的复杂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从整体上降低了软件开发的复杂度。结构化程度方法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软件开发的潮流。结构化编程的风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件危机。然而，随着硬件的快速发展，业务需求越来越复杂，以及编程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第二次软件危机很快就到来了。第二次软件危机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软件生产力远远跟不上硬件和业务的发展。第一次软件危机的根源在于软件的逻辑变得非常复杂，而第二次软件危机主要体现在软件的扩展变得非常复杂。结构化程序设计虽然能够解决软件逻辑的复杂性，但是对于业务变化带来的软件扩展却无能为力。软件领域迫切希望找到新的银弹来解决软件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面向对象的思想开始流行起来。面向对象的思想并不是在第二次软件危机后才出现的，早在1967年的 Simula 语言中就开始提出来了，但是第二次软件危机促进了面向对象的发展。面向对象真正开始流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得益于 C++ 的功劳，后来的 Java、C#把面向对象推向了新的高峰，到现在为止，面向对象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开发思想。虽然面向对象开始也被当作解决软件危机的银弹，但事实证明，和软件工程一样，面向对象也不是银弹，而只是一种新的软件方法而已。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戴克斯特拉这位上古大神就已经涉及软件架构这个概念了，但软件架构真正流行却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于在 Rational 和微软内部的相关活动，软件架构的概念开始越来越流行了。与之前的各种新方法或者新理念不同的是，软件架构出现的背景并不是整个行业都面临类似相同的问题。软件架构呢，也不是为了解决新的软件危机而产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玛丽肖和戴维加兰对软件架构做了很多研究。他们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软件架构介绍》中写道，随着软件系统规模的增加，计算相关的算法和数据结构不再构成主要的设计问题。当系统由许多部分组成时，整个系统的组织，也就是所说的软件架构，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设计问题。这段话呢，很好地解释了软件架构为何现在 Rational 或者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开始逐步流行起来。因为只有大公司开发的软件系统才具备较大规模，而只有规模较大的软件系统才会面临软件架构相关的问题。例如，系统规模庞大，内部耦合严重，开发效率低。系统耦合严重，牵一发动全身，后续修改和扩展困难。系统逻辑复杂，容易出问题，出问题后很难排查和修复。软件架构的出现呢，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软件危机引出了结构化编程，创造了模块概念。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软件危机引出了面向对象编程，创造了对象概念。到了20世纪90年代，软件架构开始流行，创造了组件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模块、对象、组件 本质上呢，都是对达到一定规模的软件进行拆分，差别只是在于随着软件的复杂度不断增加，拆分的力度越来越粗，拆分的层次越来越高。人月神话中提到的 IBM 360大型系统开发时间是1964年，那个时候呢，结构化编程都还没有提出来，更不用说软件架构了。如果 IBM 360系统放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不管是质量还是效率成本，都会比1964年开始做要好得多。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看不到人月神话了。今天呢，我为你回顾了软件开发进化的历史，以及软件架构出现的历史背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希望对你深入了解架构设计的本质有所帮助。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为何结构化编程、面向对象编程、软件工程、架构设计最后都没有成为软件领域的银蛋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